你说这一幅画太动人，你看不下怕失去它。谁说这一生有多么长，一眨眼 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3点钟，哎，每次都很喜欢放他的音乐，他是刘廷佐之更，然后因为今天马欣要来，所以我就先放两句给他听听。 耶，好听耶。 对啊，我预告在节目里面预告马欣要来，大家都很兴奋，因为每隔一段时间，虽然你不见得兴奋，但是听众都非常兴奋，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邀请你来，然后我就说，哇，原来你即使在这么多的工作的这个状态里面，可是音乐好像一直都是你在。我觉得你就是从你说你的厚厚的一摞 CD 里面， 就就是像山一样的，日前就因为地震倒塌， 土石流般的， 对，土石流淹没我房间这样。 但是你总是可以从那当中挑出一些你觉得可以跟我们分享的，而且我每次看曲单都觉得好精彩，都好期待哦。 对啊，因为我算杂食者吧，没有在管那个现在流行什么这样子。 所以今天还是重训时间，重量训练。 对，可是一开始的时候会轻微一点，就是刚好选一个比较轻的歌曲，然后带到后面这样。 好， 我在想啊， 我们期待今天的马欣为我们带来的音乐。听完了知根，然后马欣之前你有去听米津玄师来台湾那场演唱会？ 3月30号，然后整场都满场，好兴奋哦！我没想到这么多人。然后其实那时候秒杀的时候我就很兴奋，我想说哇，米津玄师在台湾很红哎，这样子。 对 呀、 啊，完全想不到，因为好像是只是要登录晚一点点，然后就 卖光了、对，然后还好我朋友抢先去。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首就是要放他的 米津玄师，然后我选了第一首，因为是第一首嘛，我就选一首他比较大家比较能够马上就可以进入的，叫做演福这首歌。然后我觉得米津玄师的东西很多样啊，他就是一个日本次文化培养出来的一个鬼才吧，我觉得。因为他的音乐，如果你有去听3月30号的话，或者他接之前的一些专辑，你会发现说他其实有很多想法，不仅天马行空，因为他是一个本来是听网络动画音乐长大的小孩子，所以他比方说我们现在想到的 AI 机器人啊，或者是那种日本有名的怪谈，其实他都融合在他的音乐里面，就变成说人内心里面有鬼有怪谈，然后 AI 里面也有他的智慧，也有他的人的心的那个部分，那人的心其实已经也被 AI 化，那个没有分界的那种想象力，我觉得是很迸发出来的。然后所以那天他3月30号那个整个舞台啊，他那舞台设计就是让你觉得你好像进入一个日本幽冥之美，然后又进入了一个日本怪谈世界，然后又进入了一个日本科技的世界，所以他 其实是标准日本的一个次文化，就是很丰盛的次文化开出来的花。我觉得那种东西就是一个国力出来的，对， 嗯，好，好，好，好，可惜没有看到， 啊，对不起。他说他下次会再来，嗯，我相信。 那我就来听这首 《眼福》，然后这首歌其实 歌词你要讲一下。 他很有趣哦，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会说，嗯，啊，年轻人好很厌世啊，或者什么的。可是我觉得米津玄师是一个，就是类似于，就是他很看透很多事情，然后或许看的那个事情不见得是非常我们想要的乐观，可是他反而是比较清澈看透。就是比方说他在描述他一段那个相处起来很好的一段恋情或者是一段关系，他说希望你都告诉我这些无关紧要的事啊，就这样轻悄悄随时间流逝，死掉也可以算是侥幸啊，听着雨声跳落，依偎在你身边的此刻，希望你都跟我讲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啊，然后我们两个一定没有问题的，就像小孩子一样笑吧。 嗯，原来是这样子的心情。 对啊，无关紧要的事。 嗯，我们来听一看。何にも役に立たないことばかり教えてほしいや。あなたのそのくだらない話を明かりのふもとで。今だけ全て見えない聞こえないふりして笑おうか、何にも役に立たないことばかり教えてほしいや、きっとあなたと私はいつまでも一緒にいられない、何か食べようか、ここで話をしようか、そんじゃまたね明日ね、そんな風に行こうえども、明日なんて見たこともないのにさ、ずいぶんあっけらかんとしてるわ、望むのは簡単だ、あなたのいる未来がただこの目に映るくらいでいい、私はそれで完璧さ、何にも役に立たないことばかり教えてほしいや、こうしてひっそりと時が進むまま死ねたら今日こうさ、雨が降り落ち跳ねる大きくあなたに寄り添って今、何にも役に立たないことばかり教えてほしいや、ミスのないバスダブに二人つかり目I'm not afraid to die. 私はそれで完璧さ。私はそれで完璧さ。 最后你听到那个声音是原来就在音乐的就在 CD 里面的一点点 对 好像是现场的一些声响、 嗯、 然后这是米津玄师的演出哎，好好听啊 他很有趣因为他就是以前他就会觉得他自己社会适应不良然后他是因为霸凌跟什么然后小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怪物这样后来才被诊断出来是一个高功能自闭症、 嗯、 所以他的音乐我觉得多样性也在这里因为他大部分时间之前都很就是一个很宅魂的人然后所以发展出来他又会插画又会跳舞又会摄影然后他等于是一个全项所以他在舞台后面的那些画很多有的是他自己画比方说他变成一个电脑人然后那个女生可能他的动作也变成很像机器人这样子的一些 你是说、后面的那些投影 他的画对、有的是他的画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怎么讲啊我觉得那种感觉哦虽然你听起来很清纯或者是感觉好像很清新可是其实它透露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啊这样就好啦 嗯嗯 其实不用太要求光是这个样子就是我的小世界了这样很好。 嗯 我觉得这种感觉是蛮比一些比较控诉或者是愤怒这种东西会让我觉得更滋润我的那个内心的东西就、对就光是这一刻这样就好了、 每次听马欣长讲就是大概讲个十句八句以后我就觉得好像被击中 有吗 虽然你是可爱的那个娃娃音但是却讲得很深沉的东西 完蛋就是这样所以我有社会挫折问题社交问题 好那我们来听听完米津玄师真的期待他再来台湾在下一首是你带来是陈升的作品 对就我们这个时代很厉害很就是很我个人觉得很棒他的散文集我都来收这样子陈升、然后他这一首愚人之诗啊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很像写到我感受到的这几年中年人的心情那比方说他说我们都是一样的厚着脸皮的在生活眼前的真真假假算不上什么路边的野狗看起来还比较自由至少他可以决定爱什么昨天还有几个朋友从大陆回来找我实在看不出来他们混得好或不好还在坚持那些不能抢钱的信念吗我觉得我觉得我们这一群这一代的人很多我在想很多中年人都有这种感觉就是环境变化太快我们就算看到从大陆回来的朋友其实我们真的也不会问他们过得好不好大概就是一个生存的本能然后我们可能又回到二十几岁需要打拼的时候这一个 circle 的感觉对 真的 对愚人之诗 陈升的作品 比较起来还显得自由至少他能决定爱做什么昨天还有几个朋友从大陆回来找我实在看不出来他们究竟是混得好不好谁还坚持那些不能强健的信念睁开眼见到都是无比的天才写歌的人你不就饶了我吧激情的歌难免会走音请问你这个世界是怎么了谁说努力就会海阔天空爱情像是一把生了树的一锁早就已经像蚯蚓一样过着无形的生活也许我该少个一点多存一些钱问他去巴黎生个小孩啊聪明的人你不就饶了我 没有问题，但经常会闪到腰。房子贷款还可以，但是最好分八百起。最怕没有出息，在路边跟别人抢位置，别的没有还能幽默自己。写歌的人你不就惹了我吧，激情的歌声难免会走音。我请问你在这个世界是怎么的，不相信民间海阔天空。 如果世界只有一个人，那就可以与世无争。 生命不等待数日，深呼吸，我再挑战一次。 也许是我最该饶了我自己，历史的歌唱了都走音。我只是一只想要展翅高飞的小鸟，没有理由不快乐又慢慢变 是来自陈升《愚人之诗》他的《流浪日记》四部曲《华人公寓》。我觉得歌手最可贵的事情就是，就像陈升这样歌手，他从很年轻的时候一直创作到现在，几乎都没停，而且产量非常的大。他就好像在用他的时间跟生活、 生命去书写这样的。对啊，就是他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可是就是一直不停的吐出来一大堆生活的想法。然后他那个走音是故意的哦，因为我觉得他就是说大家就是刻意的把声音校正，尤其在后置的时候，他就觉得那种东西太矫情了。我个人是觉得，哎，这样子的方式，以他这样的一个位置，其实这样做是有很可爱、很有趣的。这样， 嗯，他每次他唱到那边，我们两个就在那边偷笑，就走得太自然了。 对，他就很故意这样，很闹这样。 对啊，是就比如他从什么风筝啊，这些那个青春时代陪伴的，一直到现在，他对这个世界的观察，他在这个阶段的一些想象，就是陈升，就永远不可取代的。 我觉得大概人要有一点孩子气，才能够持续这么多年的创作，一旦变成是一个成人已经固定的视角跟目光，他就没办法继续创作。所以他这种特质是，虽然说对他自己或对谁都是可能很有压力的，可是孩子气这个部分对创作者来讲是很难得的特质。对， 下面一首你介绍的好特别，你就说对啊，这个 Skip Skip Bang Bang Bang Bang 这首歌 的 MV 也很可爱哦。 真的，他们是用传统的八轨的盘带去录。 对对对，就一个音乐计划的实验，就是他们结合不同的乐手跟不同的乐团的人，然后再融合那种我们以前听的60到90年代，比方说我们那时候很迷的车库摇滚啊，高中大学分迷的那种，然后还有邓鞋的那种东西。然后其实在描写的是我们自己脑内活动的东西。 我们先听一看，然后等一下回来再讲讲这首歌。 好。 们刚听到的歌叫做《脑中的运动》，好特别的一首歌，就是觉得好像是很机械式，但是又很 lo-fi。 对对对，然后就有，然后编曲又很特别，我觉得那种感觉上好像有一种两个世界在交换的，就是有一个是一个电脑时代，一个原生时代，就在电脑网络原生时代里面产生出来的一种类比的世界，就是我们很多感官的经验或者是我们很多人生的经验都被类比啊，或者是被一个网络设定的情境，然后我们比方说我们现在来看很多人在po樱花季，那个樱花季的那个感觉已经不是我们最初始看到樱花季的那种甚至也烙印在我们心里的感觉。就如果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事情很多感觉都是已经类比到电脑里面告诉我们该有怎么样的想法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脑内活动脑中的活动的这个感觉其实蛮有趣的，就是他因为他想要表达出来是说我们现在看网络的东西有点像是镜中镜梦中梦的感觉，好像是四面镜的一个电梯，你进去里面就你一个人，然后你就看到四面镜好像可以通往任何一个地方，可是那个地方其实是什么地方都通不了，可是你从那个镜子里面就可以看到好多投影，可是你进不去也出不来。 马西 啊，怎样？ 没有，因为就是好，因为你讲了，我觉得比喻的真的非常好。然后我刚刚就有说，前阵子看到你的有一篇文章，就是讲一个时光，就是日子的这个，就是特别是因为比如说你对你家的一方角落的那个回忆， 哦，对， 也不能说回忆，就是说就是以前一切都还没有发生之前的， 对 对，然后我不知道，然后你最近又告诉我说，其实你的事情是非常大量的，对不对？ 那个我在写的，我知道光夏讲的那个就是在写失智症以后我们家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家有一个角落，就是有一个藤椅，然后旁边有一个窗子，然后平常你如果坐在那窗子下午的时候，你就会听到小孩子的声音跟隔壁炒菜讲话的声音，然后那个地方就是它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改变，可是改变的是我们的状态，然后后来那个地方虽然都还在，然后可是对我们来讲它就是已经类似于废弃的状况，因为那个是我妈妈以前还没失智前常常坐的地方，然后我看他在剥豆芽，看他在看报纸啊，看他在记账啊，那个画面你会跟那个藤椅跟那个窗子连接在一起。因为我不太想要告诉大家说失智症应该怎么照顾，或者是要怎么面对自己的中老年，而是说我想要讲的是所谓的时光这件事情真的流逝下去，从你的五指之间像沙一样流逝下去的时候，它可能在你的心里面累积出来的东西是什么。那个是我比较能传达，而不是我，因为我不会医护的状况，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比较对我来讲比较实际的状况。对， 我觉得那篇写的真的好感动，然后也很好像你真的就是会感受到就是你说那个流逝这件事情，然后有些东西你觉得它还在那儿，可是你知道其实一切的外在都已经改变了， 对， 有些东西就消失你再也看不见那是一回事，但是你看得见它，但是其实你知道一切都是不存在了， 对，你内心的时光其实会石化，就是会石化的，然后你有一天就会明了那个石化的感觉是什么这样。 各位同学 啊，怎样？ 没有，我说 我没有举重， 收音机的同学们就是指导我们，值得我们深思一个问题， 很要命。 好啊，那下一首吧，下一首是 这首也是举重戏吧， 对， 郭元草啊，我觉得也是他表达的，你不觉得表达的还算轻盈吗？ 对， 虽然他在讲一些生活很粗粝的东西，然后生活与生命摩擦的状况那种体悟，然后可是我个人那时候去年的时候我们在评金曲的时候，我们个人每次大家都讲到郭元潮，其实大家都很兴奋，就是因为他的那个词实在太优美了，就很也会很多年才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歌词，那歌词是非常写实的，然后可是他又不会故意袒露出来那种很残酷的那一面，而是其实他那个故事就是在讲一个老大爷， 然后再跟一个乳臭未干又觉得自己很文艺很矫情的年轻人，就我们都有过啊。然后一个有点像是老炮儿的那种感觉，一个老炮儿然后跟一个文艺青年的对话，然后你就听到说，哎呀，这个老头就跟那个年轻人在里面讲说，谁也没赢谁也没输，然后各自世界是怎么样子的，然后把他原来的把他走过的路跟那个年轻人聊了一遍，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几句话带出来一个勾勒出来一个人生，有点像是那种炭笔即兴的随笔，大家看了以后大家听了以后就知道这个歌词好在哪里的。 嗯，好，我们来听宋冬野这首郭元超。 说你知道他们的世界，悲歌三首买一切，买昆仑落脚蓬莱放思想，买人们的争执酿酒汤，买公主坟的乌鸦，始发之木和东窗之麻，买胭脂盒里穿行渔歌，黄金世界中万物法则，你我都一样，将被遗忘，郭元朝。你的病也和我的一样，风月难彻，离合不骚，层楼终究无少年，自由早晚乱余生，你我山前没相见，山后别相逢。会接车站的海鸥，山水禽兽和年少一梦，买太平湖底陈年水墨，哥本阿根的童年传说，其实你我都一样，终将被遗忘，郭元朝。你的病也和我的一样，风月 也能成离合不散，承诺终究无少年，自由早晚乱余生，你我山前没相见，山后别相逢。其实你我都一样，终将被一份光荣成，大病也和我一样，风雨难成，离合不散，苍老终究无少年，自由早晚乱余生，你我山前没相见，山后别相逢，你我山前没相见， 就是宋冬野的《郭元超》，的确非常震撼。 哦、歌词对啊，难怪的歌词讲。然后我觉得那个“城楼终究误少年，自由早晚乱余生”这句话真的写的，这段真的写的超好。 对， 城楼终究会误掉你原来年少时候初衷，自由早晚乱余生，你终究知道自己的有限，才会有知道自己自由的可能。 嗯嗯， 以、 嗯、 为无限的话，永远不会有自由的这件事情。 嗯，所以他是啊、哦，去年的金曲奖最佳的作 词。歌词，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歌曲让我想到那个以前有一部电影叫《海上钢琴师》啊。 嗯嗯 嗯嗯，汪小还记不记得？就是 我很喜欢那部， 对，我好喜欢那部，配乐很棒。嗯，那个船要炸了，不是他的好朋友，昔日的好朋友过去问他说：“嗯、船要炸，你最后的机会要不要离开？”然后那个海上的钢琴师那个先生就跟他讲说，我其实，他的意思就是那段话有点像是哲学的部分，就是说我如果下去的话，我看到的是无穷无尽的可能。 嗯， 我在这里的话，我留在我的船上，我留在我的钢琴，我知道那个琴谱在哪里，我知道琴键在哪里，那个琴谱跟那个琴键却是我的整个世界。 嗯。 那段话我其实在年少的时候没有看得很懂，我那时候很懵懂这样子。 嗯， 后来过些许年以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你要体会到那个琴谱，你要体会到那个黑白键才是你的世界的时候， 可能已经我们三四十岁了，然后我们那时候才知道原来人生有限的是就有限这样子的东西，而不是无限宽广可以给你自由的感觉，是你知道你在有限的地方可以发挥出来自己内在的那种无限，那个才是最幸福的事情。对， 嗯嗯，哇，而且宋冬野这首歌他的编曲啊等等，如果以前我们觉得他是比较民谣，但是他这个编曲层次非常强烈到后面的地方， 我觉得对，他有一种那种情怀配，把它搭配出来，他或许自己并没有太大的，他就随着他自己，他就有说过这首歌很多人都在解读，比方说公主坟上的乌鸦或什么的，可是这种东西他就说这种没有怎么解释都是对的，你不要企图解释什么哥本哈根什么的，说这种都是意想之美，就是你觉得该是怎么样，听歌的人跟写歌人本来就是平等的，都有平等的诠释权，所以就像罗兰巴特讲的嘛，你那个作者意思的时候，你的作品就是跟作者跟读者一起创作的那种更美好的， 对，特别是音乐，我觉得有时候音乐是那个天线是接收宇宙的讯息，所以这个创作者他只是负责把它接过来，然后听的人他同样有能力去感受到那个讯息。 对，所以我常常碰到那种影迷或者是歌迷会问我说，到底这首歌或者这个电影要表达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不要求完整的解答，而是说求自己内心映照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嗯。下面一首歌也非常特别， 对，我疯了，我就那天晚上突然 cue 你说我可不可以放一首可能大家也会觉得跳痛的歌，可是我个人他的歌曲叫做飞鸟各头领，然后就是他原来的作者就是曹雪芹，然后他在讲的是那个收尾的时候有一段就是《红楼梦》曲总结尾的一个曲子《飞鸟各头领》，家散人亡各奔腾的一个树倒猢狲散的同意啊，然后我觉得那个部分就是在讲的是那个时代里面阶级封建贵族阶级命运的一个概括，大家可以听听看，就是我觉得曹雪芹还是把他那个唱的人是一个演员，他在大陆目前还蛮有名的，他叫做林深，可是他现在演戏的时候他就叫林雨深，然后他的声腔诠释出来这个《红楼梦》的一个贾府的繁盛到凋零，他唱的那个味道，因为是演员的关系，他诠释的演员力非常强，然后收放之间是很棒的，然后所以我就那时候就忍不住就把它放在歌单里面了，谢谢大家。 我们来听看这首《红楼梦》。 残破的顿落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与之命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好意思是金鸟头领，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听到这首歌叫做《飞鸟各头领》，这是《红楼梦》这支电视剧 2010年版《红楼梦》，不要看到别的版。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这一版，就是李少红导演导的2010年版《红楼梦》，然后 是剧还是电 剧？然后长达五六十集吧。然后它最特别的是它的片头片尾都是。曲子都非常棒，然后虽然那时候被骂了半死，因为他用了很多昆曲或者是刚刚你们听到的那个戏曲，然后他在中间的时候，比方说黛玉在听到《牡丹亭》的时候，他也把那个《牡丹亭》切入，或黛玉那时候快要死掉的时候，《牡丹亭》也切入，那个部分其实细致的程度，还有他的影像画面美学的细致程度，让你进入了《红楼梦》里面那个梦的那个境界。 嗯， 就不是甄宝玉，而是贾宝玉的，甄宝玉投射出来贾宝玉的那种气味，让你觉得这部剧其实是，那时候在2010年的时候，他们把古装戏做到这样的程度，你觉得很震撼。 嗯， 然后，我记得服装是叶景天吧，然后。所有的事情都弄得很精致，然后你最重要的是他的旁白，然后那时候的观众非常不适应那个旁白，因为那旁白是他真的在念那个书的本文。 嗯， 嗯， 嗯， 所以你可以在拖地扫地或者是在擦窗的时候边听这个剧，然后可是你又随时可以切换看那个影像。 嗯， 嗯， 然后你就有双重享受吧，对我来讲的话。 嗯， 嗯， 嗯， 然后我觉得演员他，因为李少红特地选了很多戏剧学院的演员，那时候他们都还没有游掉， 嗯， 所以每个人演出来的是一种很本质的年轻的那种感觉。然后因为经过磨练，所以林黛玉的贾梦洁那个演员演得尤其好，尤其是快要像交响乐的时候。然后另外一个于晓彤演的贾宝玉，其实我也觉得是历代里面演的是最好的一个。 嗯，好啊，找有机会找来看《红楼梦》，然后下面这个又是米津玄师。 对不起，我私心又推了一个3月30号太震撼的 《 百鬼夜行》。 嗯，好，听看米津玄师。我们今天请的朋友是马欣，然后先听完再回来，以后我们再来介绍这首歌。 好， しないで立ちでまた酒飲みや俺の日は暮れず、つまん顔して街を行く、ほらあれこれ言うては酔い散らず、いや土台も土台に面倒でおかしなのめだ、おんぼにしきのさらさもよう、そのしゃれたお顔には金魚の絵、こうしらまたやら働かせん、またお手軽よくこうむさぼれば、今の声も聞こえる声出した、私寂しいの、呼ばれて飛び出てこの世に参上、皆様よろしくどうぞ、楽しくなったり悲しくなったり、せわしのない日ばかりだ、帳をあげろや昼あんぽん、ほらここらでお人人だ、我らは現代の妖怪だ、あーとんちんかのことばかりまだ信じている、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是邀请了马欣来为我们做快乐的重训， 哈哈。目前有快乐吗？ 没有啊，就是虽然重训，但是还是很快乐。 对啊，尤其 我的台呼， 对啊，轻松还 对对、 啊， 轻松轻松到不行。 耶！ 比如说刚那首《百鬼夜行》，就是米津玄师的作品。 对啊。而且大家听到那个歌词的一部分，你觉得心有戚戚焉。他说：“我们是现代的妖怪，不合逻辑的蠢事都还静静不移。尽管讴歌和平跟爱，心中却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还没有那么多自由。你看，就用擅长的火把来烤我吧，用你所谓的爱。” 耶！ 他就还其实还蛮戳 的、 啊。 擅长 的 火把。 他其实就在讲的是，很多人在疾呼爱嘛， 对、 哦，然后在讲一大堆有的没有的破道理，然后强住在别人身上的事情一大堆，然后就像丢鸡蛋一样，一直丢一直丢啊。 嗯， 我觉得那个 忙着丢鸡蛋，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嗯、然后他们还自以为那用他们所谓的爱这样。 嗯嗯， 他其实是一个很没有锐利的人，就是他这个人哦，米津他其实，在 Lemon 就是大家广为人知是因为《法医女王》里面的那首 Lemon， 跟他后来跟菅田将晖合作的《灰色雨晴》，可是其实他在早期的时候，他的音乐其实蛮游走于边缘的，那种节奏感跟冲突性很高的不协和音，所以其实他不太一样。后来后期的时候，尽量有点比较想说，我不要一直写自己的或关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他希望能够更多人或者是写到别人的处境，所以就他有一个不同的阶段的转换，可是前面或后面的东西都很好。然后所以他2020可能就是会在东京奥运里面的音乐扮演一个很重要的执行角色。然后就是说，我觉得他的东西就是很充满了意象，就是他里面会有电视人啊、机器鬼啊， 嗯， 就那种寄居在机壳上面的那种鬼魂的感觉，还有那种情感的冲突性，就是米津的一种很本色的东西。 嗯哼， 嗯，我觉得那种就是一个不是悲观或厌世，而是一种经过通透而产生的一种玩心啊。 嗯嗯嗯， 嘿，所以大家可以听一下、 因为你这么一讲，就。 一是后悔没有看到那场演唱会，二是真的好期待之后 就是我看过者的骄傲。 对对，好期待之后在东京奥运的这些演出。 因为他在舞台，他的舞台其实设计很好，因为你知道台体育馆一楼那个多小，那个舞台， 对， 可是他的那个光影啊，还有他那个，我觉得光线真的是一丝不苟日本人。然后还有他的画面，因为他自己本身是画插画，所以他的画面其实执行度很高，完成度也很好。 哇、wow、 你可以想象中如果去小巨蛋多好。 对对， 下次下次 耶耶、yeah. 我跟你一起那个了， 我们开始助念，我们开始来那个发散功力。 我声音突然高了八度，怎么 耶、 yeah, 怎么办？ 然后赶快来下面一首呢。 啊，这是，诶，我们刚刚有放百鬼夜行哦。 放了已经放完了。对 啊，啊，这个就是比较老的，也不是老的团吧，他就是一个原来我们知道的，他就是一个邓协的一个民团，就是纽约的他这首是到2014年的作品。这个团叫 The Pains of Being Pure of at Heart。大家可能以前听摇滚的人对他有印象，然后他们后来团员重组了以后，这首歌是团员有一些重要的团员离开以后，主唱自己出来，然后变成一个他可能也有结合其他人，可是他就把以前的那些切中的那些音墙的东西，他觉得他自己的心情不一定要放在音墙跟技术背后，所以他出来的东西是比较清新，然后比较赤裸的东西，然后他的空心吉他或者是一些东西都变成是一个 indie pop 的东西，大家可以听听看，然后里面有很多就是赤裸裸讲出自己的一些心情的部分 ，Days of Abandon。然后我记得，我很敬重的一个乐评人袁志聪的时候也有特地讲到，就是说，哎，奇怪，他变成一个艺人乐队的时候，但不是一个，就是他变成一个主要的，他不用再依靠其他人的时候，他反而觉得很爽了。然后里面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生命力，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就是 不太一样， 我选这首歌其实是还蛮美丽的，就是一种美丽的清幽感呢，大家听听看。 好， favorite band left when we saw they were bone and skin and 77, and I wanted to be something like you and nothing like them. What you wanted I never knew, it was a mess but so are you. Should have guessed it was gonna fall to pieces in my hands again, broken where I stand.Lesson right, but I want you here. You learned to mingle with the well-bred crowd, straighten your hair and forgot all about torn jeans and sweaters from the lost and found. Drop some pounds on the people that you used to hang around. What you wanted, never knew.But you turned so cruel. Should have guessed it was gonna fall to pieces in my hand again. Broken where I stand again. Never get this lesson right when you spend the night just fit wrong like a fit song. I'm off the throne and I need you now, and you're not around to fall to pieces in my hand 歌就是好好听哦，《Days of Abandon》。 然后就像你说的是一个好像是淡淡的哼着空心吉他这样播，然后他歌词你有写说我喜欢你嘲笑艺术摇滚的样子，艺术摇滚好值得被嘲笑一起去看你最爱的乐团就像是一首 Felt 的歌，我需要你在身边。 对，他就是你知道就是类似于虽然还是偏阴暗啊，可是我觉得他已经变得很轻如羽毛的那种感觉，很舒服的。对， 下面一首呢也是一个 也我也很 资深乐， 大家应该很怀念银河500吧。 对啊，90年代的， 对，大家那时候非常着迷，就是一个经典的团体。然后Dan Wilhelm 就是里面的一个重头的人物，然后可是后来他1991年解散以后组成了 Luna 以后，然后现在这张专辑算是他就是自己弄的，我觉得 自己一个人做的。 对，然后当然 他的其他团员不是 也有一个，对，他还有，对，还有别人，对，可是就大家就会一直怀念他以前那个银河五百的时候的状况。可是这一首Heartless People 就是他同名专辑的第三首啊。我觉得你们就不用把那个破音开大，然后其实他反而弄得很，我觉得不要有以前的包袱去看他的话，发现说他的吉他的声响还有他的一些要表达的东西还是散发出来一种很沉稳稳定的一个气质，就是我觉得这个人他没有在管市场后面怎么样，然后他还是在唱出来一些很好听的东西，然后甚至有生命轨迹的东西。所以其实基本上以前喜欢过银河500的人还是可以继续听他后来的作品的。 我们就来听一看。 Ruled by heartless people. Wars are fought, lovers caught, all by heartless people. But you and I.Hate to see a flower die. Somebody tell me which way the power lies. Somebody tell me which way the power lies.I looked at you and knew you were for me among them heartless people. And when we met, the hard times just laughed along with heartless people. But you and I hate to hear a baby cry. Somebody tell me which way the power lies. Somebody tell me which way the power lies.From the very start, before I take my last breath before they call me home. You can hope for the best, but what is written in stone? The air you breathe, land and sea, ruled by heartless people. Wars are fought, lovers call, all by heartless people. But you, you and I hate to see a flower die. Way the power lies. Somebody tell me which way the power lies. Which way the power lies. Which way the power lies. Which way the power lies. 听到这首歌叫 Heartless People， 然后这是 Galaxy 500的迪恩·威尔汉同名的专辑，然后这是马思英今天带来的。可是我觉得从好像从这个小时开始就没有那么重量的感觉，然后其实就像刚才那首也是感觉是比较轻快的。 对，接下来会比较重量， 会吗？好，要开始了。 没有，刚刚那两首，我觉得是我们个人一些摇滚迷的情怀吧，因为现在其实，台湾其实听以前西洋摇滚的那个风气没有那么盛，或者说谈论度已经没那么高了。然后我还是希望能够把以前的老人物啊，就是我们觉得很资深的经典的风流人物抓出来，然后让大家听一下，就是。欸，或许你以前你已经不会再迷后摇滚了，或许你已经没有再喜欢邓鞋或者是什么东西，可是我觉得那些东西，就算他们年纪再大了一点了，我觉得还是不会影响到一些我们听觉上面的。而且像刚刚那首歌，其实大家可以听得出它还是非常老练非常经典的一个。 没错，反而就是因为 返璞归真的， 对，不是年少轻狂，而是某一种 体会， 对，一种价值跟已经在他的这种很熟练的这些，虽然编曲配置好像听起来很清淡，但其实不是如此。下面一首《水底情深》 很妙耶，我选的是 Andy Williams 的那个《Summer Place》。因为你们有没有发现那个电影里面放老歌的时候啊？会有一种特别奇怪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好像自己自身的时空是错置感，尤其是像 Andy Williams 那种以前很经典的声音。比方说如果像他的音乐如果放在鬼片里啊，就像绿油精放在那个丽音宅二一样。就你现在在放那些很甜蜜很抒情的音乐的， 天真的， 对，然后你反而会有一种黑人童话的感觉，会有一种黑是暗童话的感觉， 真的耶。 对啊，所以它放在水底 情，起鸡皮疙瘩， 对，很奇怪。所以它放在水底 情深的时 候会不一样。 帮派片要刺杀谁的时候都要放歌剧， 突然放一个东西，然后可是却让你觉得 对， 完蛋了。因为我觉得那个日本的一个摄影师藤原信也讲得很好，他说每个世代都是个密室。然后我们可能现在看婴儿潮世代的时候觉得他们是个密室，然后人家现在看我们的世代 X 世代或者什么世代都是一个密室。 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们其实已经 不只是同温层，我们的生命观很多东西其实都已经因为这个时代的一个传输的量，它的资讯量， 嗯， 所以还有它传输的方式已经变成是其实我们很难破门而入到别的时代去了， 嗯， 所以每个时代它置身在其中，比方说我们现在在讲什么109拉妹，你觉得有人会想理解吗？什么黑袜，什么黑 平成时代 皮肤，然后对，或平成时代当初发生了什么事情，秋月圆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其实那个东西都有一种听起来很像在隔壁房间里面发生的叽叽喳喳的声音， 没 无法在进去。 北京的长辈那天他传微信告诉我说，他要跟一个朋友碰面，因为在文革的时候他们对他们很好。我说文革 啊， 对我来说，我就说好像是历史，就是可是你知道，对现在八十几岁，比如说大陆这些长辈来讲，那真的。就是他们生命中发生过的，可是对我们来讲，就是就像你说是密室， 嗯， 就是 就像我们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想要跟人家传达，其实也是个密室。就像你如果想要有一天讲说我们当初听到那些摇滚音乐， 嗯， 有什么多震惊或什么哪一场演唱会，我觉得那个东西对于你要硬要传递起来，都像是隔壁房间里面有人一直敲门的。大家不要一直在那边想说时代的眼泪了，我觉得现在时代眼泪在2019年的时候已经蒸发了，对我来讲是这个样子。所以 你讲的蛮直接的。 就我觉得不要再像传道士一样告诉人家说，哦，以前的东西有多好啊，我们以前经历的事情有多珍贵。我觉得这就很像是我们现在听留声机里面的音乐一样，就是一幻是真，可是它终究不是你当下的现实， 嗯， 对啊， 嗯，好， 大家可以听一下为什么水里琴声要用 A Summer Place， 好， 对， 来听一看。 There's a summer place where it may rain or storm, yet I'm safe and warm, for within that summer place your arms reach out to me, and my heart is free from all care, for it knows there are no gloomy skies when seen through the eyes of those who are blessed with love and the sweet secret of a summer place is that it's anywhere when to be share all their hopes, all their dreams, all their love. And the sweet secret of a summer place is that it's anywhere when two people share all their hopes, all their dreams, all their 选自《水底情深》的原声带当中，其实是 Andy Williams 唱了一首老歌叫 A Summer Place， 我懂你的意思了，因为这首歌就是 对其实那个感觉啊， 在超市逛超市的时候，嗯，或者电梯里面会放的， 而且那个感觉就是歌一停， 嗯， 世界就不一样， 好像就对， 因为《水底情深》里面大家还记得吗，那个美术上面是比较阴暗的， 嗯， 然后他们永远都在清洗那个地下室跟那些机器的状况， 嗯， 然后都是铁锈， 然后出不去外面看不到阳光的清洁妇人生。 嗯， 放这首歌，歌一停，然后唱盘一停，是不是就结束了呢？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如果这首歌放在逃出绝命镇的话， 也是应该 也是很恐怖。我觉得现在很喜欢用这样子的东西，就是你会发现说，哎，巷口里面有一户人家在放 A Summer Place， 可是我却可能逃不出这个镇里面。A Summer Place 只是属于他们的，可是不会是我的。我觉得那个很妙，对不 对？就是那种那个时代的音乐放在这个时空的时候，竟然会有一种发泡定的感觉。 没错， 让你心里面发毛。 没错， 就像 Annual 密室感， 对对对，有一种密室感，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进入我们这个时空， 太不相干了。 所以以至于，可是他的感染力又这么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有一种戏剧化的感觉。 好、哦、厉害厉害，快快快，下面一个。 我觉得这种电影跟音乐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超酷 的。真的。诶，下面这个是我们都认识一个非常厉害的 萨克斯风手，就是谢明燕。嗯， 谢明燕其实很 专辑。 私底下超可爱的一个。他其实这张专辑其实他有他非常强大的理想性，然后我觉得基本上执行面也蛮好的， 我 希望大家可以都听听。 好，我觉得我们先来听听看，然后先听完回来再介绍它。 好， 好，这首作品叫《众妙之门》，是选自谢明燕的《上善若水》这张专辑作品。 没错。 欢迎回到音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刚刚在广告之前听到谢明燕这位萨克斯风手的专辑叫《上善若水》，我第一听就是吓坏了，好厉害！ 对，那个很专业啊。 这个是我觉得应该是我 国内很少有的即兴演奏，而且在录音室里。对， 就是大家都知道，即兴其实是一件 很自己要非常考验实力， 而且对，就是你都要准备好，然后你在现场，你所有人都要在同一个状态，而且你要知道你的对手是谁，就是一起合作的人是谁，然后你们的默契跟那种迸发出来的音乐的想象。 对。所以这次是算是自信之作吧，要不然就是泼出去了。 对， 因为他扫的是那个日本爵士乐大师风渡方三郎，所以他们那个鼓跟二胡都超强，所以他们大概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在录音室里面，可是磨到后来就变成恣意挥洒很爽那样子，就选出了50分钟的音乐。我觉得他个人可能完成了一个他的一个理想吧，尤其是跟了风渡方三郎合作，然后可以互相激荡，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已经就是代表他实力到了一个 label， 他才能跟风渡方三郎互相激荡这样子， 真的 觉得蛮好的。 嗯，所以请大家要关注这张爵士的即兴专辑《 众妙之门》。这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众妙之门》的曲名不是赫胥黎的一个那个著作吗？赫胥黎那时候就是为了这个著作写了一个引言，就是说，我觉得那引言就很像爵士乐的一个看待方式，就是我想我见证了亚当被造出来的那个清晨啊，所看到的一切，每颗每时都 有奇迹以赤裸裸的方式呈现。你想想看，如果是亚当，地球第一个人，然后呢突然在伊甸园里面看到所有的事情都是新鲜的， 嗯， 所有的事情都未被定名， 嗯， 你有多感觉到多么焕然一新。他爵士乐其实就是这样，它是一个很流动性的，它是一个内心里面突然被激发出来的东西，它不能被定义或被定型。我觉得那个我觉得这个众妙之门它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我觉得应该是也有这个意思在。 嗯嗯嗯， 对啊， 很精彩的一张专辑。 嗯， 接下来要听到是齐哥的这首石原蚂蚁的蓝调。 齐哥之前大家的应该都有印象，就是他的东西就是很令人莞尔一笑，然后有一点很幽默的感觉，然后苦中作乐的幽默。然后我觉得他的插画跟他的东西我都很喜欢，就是而且他很低调，我觉得他，可是他作品一直都很整齐，就是他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首歌大家一听到歌名就知道，就是嘿。石原蚂蚁的蓝调，就是都就不只是年轻人会觉得独烂厌世，其实大人身处俗世的自嘲啊，就威力更大这样。 而他专辑叫身心灵不健不全，身心灵不全， 对，身心灵不全本身那首歌 身心灵又怎么样， 对对对， 加个不全。 我到了四十几岁的时候都会讲说身心灵磁场的， 对对对对， 身心灵不全，我觉得这个才比较写实。 没错，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子。 没错， 我们来听看这首石原蚂蚁蚂蚁的蓝啊， 石原蚂蚁的蓝调。 是原本蚂蚁的蓝调，这也算是一种实验音乐的感觉。 对，它还蛮猛 的，就是它的蓝调再加上叫一些电子声响之类的。奇哥不错， 很勇敢，对不 对？ 他没有在管的样子。我觉得这个很像我小学的时候有个同学讲说写了一篇新诗，就说我就是路边的一个石头，然后蹲了在老半天也没人理我，然后偶尔只有那个车子会来就过来踩踩我这样子。 嗯嗯嗯， 其实那个什么总有一天会扫到你，他然后还可以拿来买东西，可是他只是一个10元硬币这样子。 不管他压过什么脏东西， 现在连茶叶袋都买不起。这就是很有趣，就是他会想到他扫地的时候，我想到这件事情蛮有趣的。 嗯，对啊，就是奇哥，就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台湾的创作音乐创作者，大家可以关注他的音乐《身心灵不全》这张专辑。 嗯，身心灵不全整张专辑其实都很整齐，然后他都有对他的一个人生观的一个。那是豁达吗？那应该也不算。 嗯， 自嘲自得其乐的一个感觉这样子。对啊，就有点像生哥那样子，就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你对于自我幽默解嘲这件事情，其实有的人就到了一个层级这样子。对， 好有趣哦。 嗯， 他这个专辑英文名称我刚刚看叫 Fast Soul， 然后 Slow Body， 然后 Broken Heart。好 会烦的，很妙的 broken heart。 对对对，好，下面这首你说是为了纪念 Nirvana 的那个 Kurt Cobain， 就是4月5号死的嘛，那所以今天4月7号已经没隔多久，所以我昨天在整理的时候想说突然好怀念他。毕竟他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一个图，就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吧。就不管现在大家怎么看光极摇滚，就或者是觉得他们的东西是不是已经没有很流行了，可是 Kurt Cobain 那时候不管是音乐还是他的一个状况，都是一种精神上面的一个象征。就是或许很多人都会觉得说那个他就是被毒品害了或什么，这种很简约式的把他的人生概括。可是我觉得 Kurt Cobain 或者是后来他们同期的那个 Persian， 他那时候的东西有点类似于后来拆火车的一个精神的传承。就是比方说他这首我待会要放的 Bridge， 就是这首有点像类似他唱的歌，就是老子其实都不在乎了。他里面歌词写的，就算你拥有，就算你需求，我都不想要看一眼，我们真心都不用生小孩，我们可以那个造一棵树，然后我们可以盖栋房子，我其实都不在乎。我们不要拥有牌子或豪宅或花园。他对于这些 Never Mind 这张专辑，他对于这些东西，就是这些物质社会的东西，他其实没有太大的感觉。就是有他其实本来并不是一个，就不是一个很要什么东西的人。可是这个 Never Mind 因为太成功了。那时候好像打败了 Michael Jackson 的一首歌 Dangerous 吧，得了第一名。然后可是大家从来没有想过一个 Indie 的东西，然后又没有怎么做宣传，根本没什么预算，就竟然可以打败集所有主流的一个资源的唱片，然后得到第一名，然后后来整个钱啊名声啊如江水一般灌进来。我记得他有一次，因为很多他的纪录片嘛或者纪录影片，他就讲说这张专辑红了以后啊，他发现他可以走在路上可以信手指来一个房子，他就可以买下来。可是这个东西竟然让他觉得非常痛苦。然后他是一个非常爱看那个徐思金香水的一个人，就是他其实离群感非常重，就是他可能早年的一些经验吧，就是他父母离异以后，他跟着爸爸生活其实并不快乐，所以他在一个青少年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离群的状况。就是他或许有朋友，可是他的心灵上面的那种很寂寞跟物质社会对他来讲其实不太重要的状况，其实是还蛮明显的一个呈现在他的音乐里面。结果后世对我们的影响其实也非常重大，就是我们在这个 一出来其实我们很幸福的有就有冰箱就有彩色电视机，可是因为这后来的那些东西也都是由冰箱跟彩色电视机演化出来的、对我们来讲这些东西就是变成只是后面的狗尾续貂的一直不停的 upgrade 而已而是那些东西就像拆火这样，好，那接下来就是要选择新的产品了，然后好无聊，然后再去换好了。所以那时候的油渍摇滚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他们在他们之前从来没有人为我们具体发生过这样子的一个心情，而 Kurt Cobain 竟然就是后来这样的陨落，就让我们更觉得，哦，原来我们抵抗的事情可能是没有用的，可是我们至少心灵上面还可以再去追求一些别的东西。所以我才会选这个首歌。这首歌在那好像在某一年的那个 Rolling Stone 的时候，有在那滚石音乐节的时候有被选成是歌迷最喜欢的一首歌。对， 我们就来听看这首Nirvana 的作品 Breed。这张专辑当中的 Bridge，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还在写论文然后反正就对啊， 那时候很嗨吗？很喜欢吗？ 没有，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其实我才是 这首歌听写论文好吗？ 对，就是因为需要发泄，可是其实不太知道外面是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你要封闭自己才可以专心做 啊。写论文需要这样子、 哦、要封闭自己才能写，你真的接受知识的话没有办法写论文的。 好，开玩笑，我也 说的是， 你吸收了到一个阶段知识以后，你就要封闭自己。然后其实那时候，我记得是90年代的时候，一切都还蛮蓬勃发展的， 对，而且有一种喧嚣之感。 对，然后特别是台湾那时候， 对， 那些 年轻人其实 乐团啊， 其实很也是有一股声音要出来的感觉，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那个 Nevermind 这张专辑大家不能小看，是因为它后来延续到后来2019年的一些文化脉络都是有的，无论是比方说我们后来在80年代之后的那种关于健全的社交社会，关于健全的正面价值，关于健全的家庭观，那些太封闭的一个思考，一直到90年代，然后Nirvana 出来一个爆发，就是说你们感觉上就是说你们不要把我们控制在一个无菌室里面，然后不要让我们知道生生死死，好像所有的事情都不会消灭掉，然后你就让我们一直不停的在这个循环里面过着过度矫正的世界，然后才会后来会有一大堆不停的不同的东西，包括黑暗骑士的 Joker 的出现，我觉得那种东西都是在嘲笑，或者是在一个脉络里面，或者是到后来草东的烂泥之类的东西。他们每一代他都有一个，就是从80年代升值到现在，然后我们推都推不动的那个墙壁的感觉， 对， 然后也无法传达给那个时代，就是说哎，这些东西真的都够了，就是已经到达了你可以提升你的手机或平板，可是现在所有的人都在提升自己，把自己 upgrade、把自己 upgrade 的价值不是说实力跟内涵的 upgrade， 而是说把自己的脸 upgrade， 把自己的人生 upgrade， 然后我觉得已经把自己的商业化到一个极致了。那个东西其实在从那个愤怒是一定会有的，然后是从 Nirvana 那个时候非常的具象化，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研所以喜欢的话，其实可以从他们那个时候到现在可以一直在去研究所谓的年轻青少年，然后我们然后大家要表达的流行音乐是什么东西这样子。对， 哇，对，好像很多东西都回忆起来，就是但是毕竟 它有个脉络， 对对对，然后这个发亮的小萤幕实在太吸引人了，你在小萤幕上可以看到自己耶， 而且是支离破碎的自己哦，所以很好，就支离破碎的话，你就会像那个看那个彩花筒一样，你每天就可以看到好多彩色的碎片，可是都不是你自己哦，这样子，然后就看了一辈子这样子， 看微笑着说的这些可怕的事情，哈哈。 这个应该还不够举重哈， 不会，我觉得已经够毛骨悚然了。然后其实我们只剩下时间放最后一首歌 啊，真的、哦？ 那我们放宇多田光吗？还是你觉得 James Blake？ 宇多田光可以放，因为我觉得是平成年的一个， 好好好， 现在平成年结束了嘛， 对， 对，平成歌姬的一个生命力。 然后这首歌叫《盛夏的 赠 予》，你为什么要选这首曲子？ 我觉得平成年哦，基本上我觉得我个人其实因为从小就喜欢日本的小说，所以其实平成歌姬这些事情，比方说那时候的我们很记得很多米西亚，或者是当那个他带瞳孔放大片那个女的死定了，就很多那种歌姬就是跟循着我刚刚讲的109辣妹，或者是在创造很多流行的现象，或者是他们的打扮，他们的衣着，他们很昂扬的一个姿态，或者他们很几乎已经进入人造人的时代的一个那个状况。可是宇多田光相对起来哦，他虽然跟他们的声量跟他们的气他们的那个名气都是等量齐观的，可是宇多田光一直都是一种比较低调，可是也是确实比较走心的人。所以他就中间就算是有暂停或者是什么，可是他是平成歌姬里面最能存活到现在的。 所以这也算是平成的时代记忆。 对，平成放了很多的烟花，可是最后持续出来的一朵光芒是宇多田光。 非常谢谢马新今天来音乐重训阶级病院生存生存配乐然后好虽然音乐听起来有些是甜美的像 Some Place 或者是 对啊可是那个甜美都偷渡了一点点的苦涩这样 究竟音乐背后是怎么回事呢、嗯、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研究好了那也祝大家周末 周日愉快、 啊 哎、 下回见 哎拜拜下回见 拜拜 初めてを深く刻んだ揺れる若葉に手を伸ばしあなたに思い馳せる時いつになったら悲しくなくなる欲しい今日私は一人じゃないし、それなりに幸せでこれでいいんだと言い聞かせてるけど勝手ぬ戦に行き来らしいあなたに身を焦がした日々忘れちゃったら私じゃなくなる教えて正しいさよならの仕方を誰かに手を伸ばしあなたに思い馳せる時今あなたに聞きたいことがいっぱい溢れて